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各位老友记，各位支持者，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毓民。今日咧就系11月26号嘅，咁啊12月嘅月费咧，咁如果大家仲未交嘅咧，就希望呢几日咧尽快咧就即系吓交月费啊。过去上一个月或者过去几个月有交月费嘅朋友咧，就希望你继续啦，保持呢个交月费嘅习惯，就系喺呢个即系每个月嘅最后嗰10日咧，咁我哋先会提醒大家交月费嘅。咁对上嗰两个节目咧，我都冇喺度提大家嘅，因为过去咧，因为选举啦，或者其他好多嘢啦，咁我就冇提到嘅。咁啊，冇提到咧，咁啊，自然就有啲人冇人提咧，咁佢就唔记得嘅。咁啊，唔记得咧，咁好啦，我哋计喺同一时间上一个月26号，唔系呢个数喎。咁哇，唉，忽然间少咗咁多，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即系记得啦。如果即系我哋冇提大家，大家都应该即系帮帮手，系嘛？咁有交开嗰啲，梗系我哋都好放心，佢都会喺呢几日咧就即系去交月费啦。咁希望大家支持下我哋啲年青人嘅節目啦，咁啊支持開鬱敏嗰啲就繼續支持啦，咁希望我哋嗰個電即係呢個台咧就可以繼續運作嘅，就係、是、其實呢啲月費咧就唔係淨係俾我哋個台愛嚟運作，仲有我哋啲節目主持人咧，大家都會有呢啲即係交通費啊或者做節目嘅費用，咁令到佢哋咧就有個 incentive 將嗰啲節目做得更好。咁啊過去呢半年咧就好多謝大家，尤其是即係我哋好多謝我哋個製作總監啊 Marco 咧，即係去設計咗呢一個咁嘅所謂自愿交月费计划啊，咁亦都反映咗好多支持者咧，其实一直咧对呢个 My Radio 系非常之支持嘅，系嘛？咁我哋其实个理念好简单嘅啫，除咗宣传一啲我哋自己嘅一啲政治睇法，我哋最重要就俾多啲年青人去做节目，嗱，等佢哋有一个发声嘅平台，系嘛？即系主流媒体垄断咗个信息流通，咁我哋希望啲网台可以百花齐放，但系你网台营运咧系需要钱嘅，系咪？咁我哋又冇硬性要大家交月费，唔系我哋又唔似得其他啲台咧又有广告，咁啊，咁我哋基本上已经系等于拒绝广告咁滞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即系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呢一个所谓月费计划，系嘛？咁呢个同与公民啊与时报嗰个货金计划又有少少唔同嘅，系咪？咁我哋就68.9一个节目，系嘛？咁你可以支持好多个节目，或者一个节目你可以支持超过68.9都得，系嘛？咁过去亦都有好多即系我哋嘅支持者就系、是、佢可能。是68.9×100就是这个毓民踩场，68.9×100就是这个本土论坛，他等于支持我们的发展，毓民都是非常感激的。在这里呼吁大家，今天是11月26号，12月的月费，希望这几天大家帮帮手，多谢。 最详尽的新马资讯，带你看尽世界马坛，论尽马圈天南地北，马场 USB 节目主持人尤达辣辣， 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嘅马场 USB 啦。咁头先咧就因为有啲技术问题咧，就要抢修啦。出边个 panel 哥哥就努力抢修之下咧，咁啊嗰个机件咧就已经恢复正常啦。咁我哋就趁未讲本地马之前咧，就趁呢段时间咧，我哋就播翻。即係今次日本杯嗰啲參日本隊馬 主隊馬嘅 主隊馬嘅神操片，咁我哋去片先。好啦，而家第一匹嘅喺後邊嗰匹咧就叫機靈迷宮啊。咁啊，你睇翻佢啦。嗱，所以我頭先喺第二次都講話呢只馬咧都係一把幾好嘅尺嚟嘅啫。而家真係白鼻梁嗰只啊，你見到佢啲翻步都幾急密啦。咁都唔係話好逼得佢太緊要，但係只馬已經黐咗嘅，一隔離又拍住啲第二個馬房嘅馬啦。咁呢度嘅分一分疆，只馬都幾集中嚇。咁但係始終嚟講呢度咧，佢排個檔又比較舒適啲。咁啊，另一隻啦，天地眾啦， 就是、我今日喺度做功課咧，講咧話嗰只馬就係、是、因為呢一課神操我冇揀佢啦。 嗱，跟住而家你睇到佢啦，就呢一課應該係岩田康成幫佢試嘅，咁就係撳住疆啦。嗱，呢度佢 俾啦， 立俾一俾佢啦， 打。 咁而家開始就洗佢啦， 但係 反應都係麻麻地，但係你睇到佢個末段時間咧。 你冇睇到个十二秒六啊，但你嗰个就比较牵强啲，我就觉得麻麻地啦。好啦，呢一只咧就系灰色马啦，金船啦，黄金船啦，咁佢就喺外边走翻翻嚟嘅。咁其实呢只马即系跑完个补充之后咧，其实一路都系只操不战。咁呢一场咧，亦都系将会系佢即系竞赛生涯里边嘅尾二嗰场啦，最后嘅告别战咧就会系有马纪念嘅。咁好，咁你睇到佢咧，嗱呢只马佢都系即系操得都几起下，同埋个新鲜感都几足啊。咁你睇到佢啲翻步，嗱最后嗰二百米咧就做到12秒2咧都几快时间，但系咧，即系呢只马，我觉得佢始终嚟讲喺东京马场嘅发挥咧就冇喺中山啊、阪神啊嗰啲咁好，咁所以呢次我觉得就太热就唔系咁直播啦。好啦，另外一匹啦，万籁争鸣嘅就系、是外边着住蓝色 jacket 嗰个擦骑员嗰只啦，咁即系戴住黑色鼻箍嗰个啦。咁呢只马亦都系一样，头先我都系咁讲啦，佢每每都系做到一段末段几强嘅后劲嘅。咁你睇到佢嗱，呢一度咁样咧，都系个擦骑员咧，都唔系话好弱，都系揿住姜俾佢自己走，只马都好担住逼自己肯走啦。嗱，而家呢度末段叫压一压佢咧，只马交出个反应都几好，一推就已经过咗只扣女啦。咁后边嗰只都仲要系死出烂出，所以呢货咧个状睇到个状态几好嘅。咁呢 part 啦就森林探秘啦，咁阿雷神都帮我赢过啦。咁呢场佢喺个板路嘅跑道嗰度跑嘅，咁就即系当时嗰个天气唔系咁咁比较嗰个地比较重身啲啦。咁你见到佢咧都系抌下抌下，咁始终嚟讲呢只马级数嚟讲真系同嗰啲争好远好远啊！即系要揾就算揾翻雷神翻嚟都赢唔到啊！好啦，咁跟住呢只双蓝魔瓶啦，同样都系啦。你睇到佢咧又系。都情緒都幾集中嘅，你見到啲發啲腳發啲出步咧幾爽朗嚇，抌落去咧集即係啲有啲搶錢腳 feel 啦，咁你見到個擦騎員一擁佢咧，只馬都係幾擔住走，只馬都狀態好好，呢只馬都唔錯。咁呢只達標你睇到佢啦，即係你見到佢呢啲咁嘅腳法啦，真係都唔係咁開胃啦。但係咧，你睇翻佢做啲時間咧，都係。即系试跑啲时间都叫几普通，因为始终嚟讲，今日佢嗰日试跑嗰个板路地咧系都烂嘅。嗱，你见到佢都呃咗两嘢打咗一边，咁大只马嘅反应都系麻麻地，同埋佢啲脚出脚咧都系拐下拐下，唔系咁靓嗰啲脚法啦。呢推佢都系好一般，麻麻地。好啦，跟住就左手边嗰只啦，就系、是、 飞毛区 蓝色帽嗰只啦。咁啊，呢只马咧都已经叫做即系全盛时期。佢都近唔到，咁嚟到八岁冇理由即系，咁、但系呢只马都叫做即系都系好多， 都系嗰句咧，佢系日本嘅人气马咯， 人气马啦， 但系唔系实力马咯， 一定就唔系实力马噶啦，系啦，咁啊跟住到啦呢擂台蛋啊蜜奇飞啦，嗱你睇到呢一货咧，你就知道我点解会话即系唔系咁够啦，嗱你都睇到佢啦。呢货系奔中进士嘅，应该系，咁啊你见到佢咧都系担住。啲步都系拐下，唔系咁靓嗰啲出步。你见到啲，但系啲时间系做得快嘅。咁同埋始终你睇得只马咧都比较溜啲，你望到啊，即系前身比较溜啲。咁你呢啲咁嘅细只马咧，你跑到对住啲咁嘅对手咧，2400仲要，就算你有榜样都比较蚀底啲。嗱，呢几步其实系几靓嘅，但系就系咁多，但系就系咁多咯。要睇真系要睇临场咯。好啦，呢只啦，莫亚嘅坐骑啦，最后震撼啦。嗱，呢只马就真系嗱，全棚马最快末段二百最啊，就系佢走出嚟啦。你睇到佢系好轻松嘅啫，揿住姜城吓、啊，自己都揿住走。但系因为又系同样啦，嗰日咧都系天气唔好啦，变咗个地咧就唔系话咁咩，所以变咗啲马咧都唔系话咁散得咁紧要啦。嗱、啊，呢货应该系阿莫亚斯嘅。你一推，你见到一推佢啦，嗱呢度开始俾佢咧，只马已经系即刻 pick up 得好快。啲腳都好，出步都 好啊！睇下可唔可以幫呢只咁好血統嘅馬 翻場啊！出步出得好靚啦，只馬真係好 fit。好啦，朗日晴天啦，就係內欄，即係內欄藍帽嗰匹啦，藍帽嗰匹啦。嗱，你一睇到佢咧，呢只又係佢只不過係試咗800米左右啦。但係你睇到佢，因為佢其實佢之前已經跑咗秋季天王賞啦，咁變咗佢呢度都唔使話點樣操得咁辣。咁你睇到佢都系拍住走，但系咧呢一货咧，你见佢拍住咧，都系个反应都系麻麻地，同埋有啲恶头啊，有啲个头摆得唔系咁集中。嗱呢度咧呢几步就稍微好少少，咁但系就都系嗰样嘢啦，都系一个问题就系话今次换咗川田哥哥就真系唔知点搞啦。咁跟住到只天下唯一啦，前度嘅打比盟主啦。嗱呢一货其实我觉得就。 都是麻麻地嘅啫。为什么呢？你看到他都是顿下顿下，都冇乜冇咩加速，即系啲唔系点样啲反应都是麻麻地嘅。咁同埋你睇下啦，你睇到佢后面即系拍住咧，只马走啲步咧都系好牵强啲走势，所以我就唔系咁中意呢一课。到雞蛋甜酒啦，咁呢隻馬同樣都係啦，咁佢啲專登就揾個左轉嘅試下啦，睇下個左轉嘅能力。咁你睇翻佢呢度咧，都係又係普普通通啦，狀態都係同之前都係冇乜點樣大起落，但係呢度嘅級數就真係爭好遠啦，呢度係啦，對手就真係強好多，未必可以有奇蹟出現啦呢度。咁仲有 系啦，应该 最后一只，最后一匹啦， 最后一只啦，鸡蛋甜酒。 咁所以咧就即系翻翻嚟啦。咁啊睇翻头先呢度嘅神操片啦，其实头先讲嗰只最后震撼真系试得好靓啦。咁其实再讲翻好似麦奇飞、朗日晴天、金船，其实金船嗰、那个嗰货、那個、神货咧，我 金船咧都系嗰句啦，佢唔发癫咧系马王级噶嘛，但系佢发癫咧。就啊， 因 为 嗱，因为呢样嘢咧，其实就好同佢个符系有关嘅。因为你即系本身黄金旅程都系一只比较失准，同埋有啲神经质啦。咁佢当年都系最后先至去到香港赢香港平，先至最后一叫做唯一嘅一场一级赛。咁生出嚟啲子嗣啦，好似就算你话黄金巨象都有神经嘅时候啊，吓、啊、跟住嗰只超常进骑啦，又系啦，又系神经嘅时候咧，又系好神经啦，但系跑到即系佢集中。有 mood 佢就喺度 咩嘛？大鸿飞拳啊嘛，好似啱啱讲嗰样热斗小马入边嗰只癫马咁样。好，不如翻翻嚟讲翻嘢。 咁我哋讲翻啲本地马，因为时间唔多啦。咁啊，今次咧你其实本来都有几场马帮，因为头先嘅关系咧，咁我哋咧就今次咧我哋 就要缩短少少， 缩短少少啦。我哋就讲翻 二班千四 尾场， 因为要讲嗰两只新马。不过首先睇咗啲片先，睇咗啲赛事片先。第二班。95分至75分嘅千四米赛事， 尾场千四。 好啦，首先睇下只奥斯卡，呢场系跑第二嘅，唔系跑第一，系我打错字嘅。嗱，内栏嗰只就系奥斯卡，出边嗰只而家杀上嚟嗰只就系有德威啦。嗱，呢一场马奥斯卡咧就系九优复出第一场，但系跑得好好，因为佢同有德威其实都弹得晒后边嗰啲马嘅。不过咧，第三嗰只系飞来晚再出已经赢咗啦，日威夜威跟住再出赢咗，川河宝驹再出都上名，系只有德威打爆咗嘅啫。之后嗰场马，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嗰只贝连利啊，同埋睇下只风尔顿啊。贝连利就系响后边红帽嗰只就系贝连利，风尔顿你睇到就系内栏着住威尔顿件衫嗰只。嗱，你睇到贝连利啊呢只马今次就发神经，最后嗰两步就冲上嚟就劲嘅。咁但係就睇下呢隻馬又係跑有啲跑心情，中環大地啦，就係上個禮拜跑嗰場11月8日跑嗰場2班1600嘅。嗱呢一場咧，佢係有早少少出頭啦。咁唔知係咪因為佢早咗出頭，跟住後勁就麻麻地，咁結果就俾幾隻都好犀利嘅馬追過啦，好似天才啊、海船新輝同埋奇畫再出都上咗名啦。天才都係一隻公認嘅好馬啦，咁樣。好啦，咁跟住我哋就会睇嗰隻辣得很啦，咁外栏嗰隻红帽嗰隻就係辣得很啦。嗱呢一场要讲返嘅佢係咩重磅跑嘅，对返住隻超凡梦想同埋后面有隻欢乐一生咁样嘅。咁而家出头嗰隻就係而家见到前面就有英才啦，外栏灰马而家杀上嚟好劲嗰隻就係吉祥。咁辣得很呢场就因为个重磅嘅原因同埋隻欢乐一生，咁就输咗俾隻吉祥同埋输咗俾隻欢乐一生嘅。好啦，咁跟住就睇下另外一隻啦， 勇霸神驅啊！ 呢隻馬嚟香港之前咧，就係坎培拉堅尼嘅冠軍嚟嘅。咁咧，佢響外國咧贏係專跑千四米嘅，所以佢今次係正宗，但而且佢係一隻放頭馬嚟嘅。咁但係因為佢跑一千米，咁所以就而且亦都係初出，咁所以佢後面追嗰幾步其實都追得幾勁嘅嗰只勇霸神驅。不過講深水之前，我哋先講下 有新馬喎， 有兩隻新馬要出嘅， 好緊要喎。 因為今次特登要講呢一場馬，就係要講嗰兩隻新馬。我先講只英明神驅先。 5号 嗱，呢一只就系 Dancy 嘅仔嚟嘅。咁本身嗱，妈妈嗰方面其实同香港好有渊源嘅，就系2009年嚟过考香港杯嘅殿军啊，叫艾莎利达啊。 系 咁呢只马咧就响嗰、那个响法国嗰度咧就赢呢个表列赛嗱。佢係艾莎尼達嗰個嘅仔啦，咁樣咁呢一隻馬咧就喺嗰邊咧最高水準咧就贏一場表列賽。我哋睇下佢嗰個海外賽績嗱，佢係787分嘅。點解787分呢？就係、是、因為佢喺6月就贏咗一場表列賽。咁但係嗰一場表列賽嘅水準咧， 就麻麻地嘅，因為後面嗰啲全部都交唔到頭馬出嚟，最叻都係喺法國嘅三級賽跑過第三嘅啫。咁但係呢一隻馬我好鍾意佢一樣嘢嘅，我哋睇片啦，不如睇下佢跑點樣跑嗰場表列賽。嗱，最外檔阿加汗彩衣全六三嗰只就英明神驅。嗱，大家留意一下呢只馬 pick up 得好慢，但一 pick up 到嘅睇啲後勁係好犀利嘅只馬係。嗱，一步兩步，但佢就需要一好長時間去 pick up。翻步都幾密。 係啊，係，所以係我好中意呢只馬嘅，就唔係因為佢個賽績，就因為佢最後你見到佢出腳最後一攤著咗咁樣就乜嘢。嗱，嚟香港佢試集咧，初初咧，因為佢試嗰啲一千米集，咁梗係啦，一定唔得啦。咁你試短途集，但係咧，去到最後佢試一課千七米集咧，開始有啲嘢睇啦。嗱，呢一隻馬咧，如果跑千八米都 pick up 得咁慢嘅時候咧，都幾可以肯定佢要二千打上。咁而艾莎尼達本身響歐洲都佢都贏二級賽贏到二千四嘅。咁我覺得呢隻馬其實最麻煩嗰個地方咧，佢可能喺香港咧，佢係一隻幾好嘅二千四馬。咁但係咁樣就麻煩 了。咁啊砸死啦，冇乜途徑喎。 咁但係就大家睇到個 pick up 個後勁，我係好中意。嗱，先觀望一場先。 唔係，我估呢隻馬都係諗住跑打比㗎啦。 係啦，所以咁但係咧。留意走勢，可能咧佢嗰啲最後嗰啲冚冚聲嗰啲腳法，可能最後一二百米啱啱就嚟過終點嗰陣就會俾到你睇嘅。好啦，跟住最主要就要講呢只， 你成日講呢場就係為咗呢只馬。係 啦，軍用戰神，我哋講下個血統先。睇軍用戰神個血統表，嗱 ，Look the Wigger， 即係今年阿摩嗰只代代為王咧。都是呢個老豆嘅，咁啊 Sherman Dale 嘅仔，即係步步外祖父就係步步有嗰個老豆啦。嗱 ，Look the Wigger 本身咧，佢一生咧就贏過四場馬，由千四贏到二千一百米，咁啊贏咗法國最緊要嗰兩場三歲馬賽事就係法國二千堅尼同埋法國打比，佢配種時間好短，但係佢已經三個。都唔錯嘅個成績，包括杜荷斯特錦標嗰只 Belado 啊，同埋軍用戰神就係佢頭嗰幾隻最好嘅仔，其中一隻啦，另外一隻就係阿摩嚟咗香港嗰只代代為王嘅嗰只 Consort， 都係 Look the Wigger。跟住我哋睇一個賽績啦，五出五折未輸過，唯一輸嗰場就係俾人告甩嘅，但係佢都贏得好輕鬆。嗱，留意一樣嘢，我哋都想講下近年嗰啲意大利馬咧，因為你知道意大利經濟不景咧，好多好嘅嘢咧都俾人賣曬出去啊，所以咧佢見到只要你嗰啲意大利馬稍好咧。就賣㗎啦，而家因為 佢本土獎金根本就係維持唔 到，所以咧佢好多場大賽咧啲 grade 咧都跌曬落嚟，好似呢場準則大賽，我哋上個禮拜回顧戴圖里嘅新評，唔係回顧魏德禮嘅新評嗰陣時咧，話魏德禮咧做練馬師零九年唯一贏嗰場一級賽就贏呢場準則大賽，但大家都睇到啦，個 grade 而家已經係 變咗二級賽啦， 係啦， 同埋你見到獎金都係廿幾萬。 咁另外咧，佢最後贏嗰場咧就係贏意大利嘅二千堅尼，咁嗰場就是。因為他用意大利文寫，但其實那場是意大利的二千堅尼。這一隻馬如果一般的意大利馬我們照這樣看、其實就是香港，其實它是跟紐西蘭那個水準差不多，我自己很坦白說，但是意大利馬為什麼來到香港會這麼成功，就是因為它始終是歐洲馬，它比較遲熟一點，就不是好像澳紐馬那麼早熟，所以它來到香港很多呢都有啲進步嘅，咁但係意大利最好嘅級制賽嘅水準係點呢？嗱，今年咧意大利有一隻好好嘅馬叫 Go Stream 啊，贏差唔多又係同軍用戰神差唔多，係掃曬差唔多所有意大利嗰啲三歲賽事，但係一行出意大利就大鑊啦，去到美國跑秘書處錦標輸一條街翻嚟。跟住去德国同直布世子跑跑巴登大赛，即系同啱啱见到嗰啲夜明花嗰啲跑咧，佢又系输一条街翻嚟。嗱，所以咁另外仲有一只叫做 Dylan Mova， 咁佢跑金，佢系意大利嘅一级赛冠军，嗱黄牌就系输俾佢，输两个几马位俾佢。但系 Dylan Mova 喺意大利就横行无忌，行出意大利跑英皇锦标又系输一条街翻嚟。嗱，所以如果要照咁样睇咧。我评估意大利最好的级制赛咧嘅水准咧就是第二班左右，咁但系军用战神我点解会再加啲分呢，就是因为佢未见底啊！嗱，不如我哋睇片啦，睇下佢跑嗰场意大利二千坚尼个考成点啦。 好， 嗱，而家前面黄帽黄黑衫嗰只咧就系军用战神啦。其实咧，你唔好睇佢打边，佢赢得好轻松嘅呢场啦。嗱，后边咧白帽差唔多全白衫嗰只就系告东尼马房，另外一只自购嘛，今年叫将才，英文名叫 General Sherman 嗰只嘛。嗱，你睇嗰只军用战神系赢得好轻松嘅，所以点解我哋就系话佢二级赛嘅意大利最好嘅马个水准第二班，但系我会有个 plus 喺度，就系、是、二班加个水准就系咁样。嗱，嚟香港咧，佢咧。嚟得好快，佢最後嗰課集咧，同另外一隻好好質素嘅自購馬，又係第日打比分子嗰只嘉應之啊，嗰只 El Maret 試集咧，佢撳住咁樣湧上嚟，嗱好罕有嘅啲歐洲馬嚟到香港咁快就可以適應到個環境。唔係講笑 嘅啫。意大利馬喺香港嘅適應咧，就比一般係比呢個愛爾蘭啊、英國嗰啲咧就快啲。 係啦，咁樣佢 即 係 好似嗰啲魔法豪情嗰啲都係。係 啦，另外一隻馬佢贏嗰場準則大賽，即係嗰場二級賽，我哋話跌降咗歸嗰場咧。第二嗰只就係呢場同場嗰只華美之友啊。咁所以咧，我就講到呢度先。咁阿師兄，咁你點樣睇呢一場馬噶？ 嗱，其實呢場咧都。都好，應該都好簡單啦，因為只不過就因為你話有幾隻新馬咧，尤其是即係軍勇善神，應該都名氣都幾響亮啦。咁就叫做可能叫做有機會左右大局。但係我自己揀就會比較簡單少少啦。咁都係要翻只奧斯卡，即係點解咧？點解會要翻只奧斯卡咧？就係、始終呢只馬佢上一次輸俾有德威。咁都係有少少雷神係有少少托大嘅咁今次停賽，咁啊揾翻個鋸佢嘅 替攻殺手， 鋸佢嘅替攻， 呢個叫替攻殺手，我哋叫 替攻殺手。咁其實你睇翻田泰安啦，做替攻都做得幾稱職啊。之前步步有就咁樣贏咗，俾翻雷神又賴嘢，咁啊調翻轉啦。咁所以我都會要翻佢，就算即係佢而家92分咧，應該個評分都未盡嘅。同埋呢一組嘅二班咧，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弱啲嘅二班嚟，因為佢95分頂分啊嘛。所以呢一場咧，佢應該係可以保中嘅。咁跟住就會要翻只觀自在啦，因為呢只觀自在咧又係嗰啲。二班中堅分子啦，咁今次就即係稍嫌咧，就係貝洛華可能個配搭就蝕底少少，咁但係咧，如果你論馬咧呢一度咧，佢都應該都係四平八穩嘅。咁另外咧有一匹咧就大家頭先睇片都睇過啊， 風爾頓， 即係風爾頓啊，或者我動咗個牌先，即係風爾頓啊。咁點解咧？點解我會揀只風爾頓咧？如果你睇翻頭先嗰場谷草嗰場嗰條片咧，即係風爾頓係全最後二百係冇喐過手嘅，因為韞咗喺入邊冇位走啊嘛，咁佢索性咪跟住翻嚟，但係佢都輸好少。咁當然你話可能係谷草，佢未必係翻田草，可能級數唔同。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咧，阿摩嗰啲馬咧，而家其實咧都已經開始嚟緊嘅啦。即係咁呢一次佢揾翻即係幫佢即係最近新合作得幾愉快嘅鄭宇田啦，之前係贏只飛來猛啦。咁呢次再揾翻佢又孭翻即係。中中地榜，我覺得呢一次咧，佢係應該可以走一段俾大家睇下嘅。咁最後拉屎啦，都要翻只軍勇戰神啦，因為呢只馬其實的而且確咧，佢嚟到香港之後咧，真係做嘅功夫真係做得都幾足下，就先上陣。咁你都知道軍系嗰啲都係 佢好肯俾呢只馬好貴 都係好進取， 好貴啊！呢 即係初出都幾進取嘅，咁所以咧，我就會。但系咧就系始终，但系咧始终你呢铺咧佢初出排个十一档，会系一个问题咯。咁但系就系话呢铺，我同意阿拉拉讲咧，呢一次咧呢一只马咧，如果有啲赔率咧系值得买 win pay， 可以睇一睇佢嘅走势嘅。所以咧呢一场咧我好简单嘅啫，就系一号嘅奥斯卡做胆啦，拖八号嘅观自在，六号嘅。风尔顿同埋四号嘅军勇战神， 好啦，咁我咧就有少少唔同，我咧首选我中意就系辣得很。嗱呢只马大家都知嘅，佢有个心律不正嘅问题嘅，都几严重。但系咧呢只马上年咧最好嗰个水准咧，佢系输俾佢系可以赢到华恩廷嘅。仲要跑到一分二十个几嘅，就系、是、差唔多一分廿一秒外赢到马嘅。咁所以咁样嘅情况之下咧。 如果不計算他心律不正的一場馬呢，納德肯上一場、啊、跑第三，但因為他很重磅孭到133磅、嗯這些馬是沒得保留的，即是無私意我估跑回文家良的馬，我想他都不會很敢托大，那我想他得這個機會贏奧斯卡的，以後都再沒有這些這樣的機會，如果第日奧斯卡真的整隻馬 fit 咗嘅，我估納德肯應該都唔夠佢跑嘅，咁要把握呢個機會，受讓廿幾，受讓十二磅嗰個差距咧，就要好好把握機會啦。咁另外咧就奧斯卡，咁你都講咗啦，咁我都不再重複啦、嗯。軍用戰神啱啱亦都講咗好多，咁另外我都穩穩陣陣揀翻只中環大地，因為沈集成最近都好惡啦，亦都今日亦都擺一手，禮拜日亦都擺一手馬喺度啦。嗱，上次好明顯咧係有啲出頭過早嘅，咁所以咧只中環大地咧是要摆返喺度。咁另外呢有两隻馬我都想攞少少时间讲讲，虽然差唔多都够钟，就係隻勇霸神驅。上一场佢跑得好好嘅。呢一隻馬呢本身呢喺澳洲呢就赢嗰个坎培拉坚尼。虽然坎培拉坚尼不是什么的一场好高水准嘅一场赛事，而嗰场佢赢嗰啲馬亦都不是一啲好强嘅馬。 水准一般。 是一般非常一般嘅表列赛嚟嘅啫其实。嗯、但係呢佢上一场呢追係追得好嘅。呢只馬其實最佳的跑法就是放頭跑，因為佢贏坎培拉堅尼之前嗰兩場馬，一場就放頭贏六個馬位，一場就放頭贏三個馬位。我估就係會買呢啲進步。咁但係高柏森暫時個馬房都好咗啲啦，冇之前咁 好啦。蘇美倫幫一幫佢啦。 咁但係要留意走勢嘅。咁另外，如果你真係三重彩買大眼腳，我雖然呢度冇寫落去，大家都係要繼續留意嗰只神經都貝連利嘅。呢只馬就大家都唔識講噶啦，基本上。 係呢只馬我都唔識講啦。咁啊講到呢度啦，所以過曬鐘啦。咁但係咧，最後有一樣嘢咧，就要同大家公布嘅，就係關於咧上一次我哋墨爾本杯嗰個競猜遊戲咧。咁其實我今日咧就已經喺嗰個 fan page 嗰度咧就公布咗啲細節嘅。咁但係咧，我想提一提大家咧，嗰二十個中咗獎嘅朋友咧，因為知道我希望佢哋咧可以 PM 翻你哋嘅聯絡電話俾佢，即係上翻馬場 USB 個 fan page 度咧，留低你哋個電話 PM 翻個電話號。上去，咁我哋攞咗啲電話號碼之後咧，咁我哋就會有專人同你聯絡啦，或者可能係我啦嚇、嗯，聽到或者我會親自同你哋傾下偈咁樣，同你聯絡咧就點樣去領取呢啲獎品嘅。好啦，咁講到呢度真係時間夠曬啦，咁啊仲有啦，頭先啦幾節教主都懇切呼籲大家啦，就支持我哋啦，繼續交月費啦，咁啊時間真係夠曬咗啦。咁我哋要下個星期六同樣時間8:30馬場 USB 再同大家見面。咁今次係咁先啦，拜拜。